好，我们一起来学习启示录的第十一章。我来为你们诵读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经文。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灾祸快到了。好，这是十一章的经文的内容。你会发现，如同第六印跟第七印之间穿插了144000人被上帝保护的那个插木，对吧？在第六号和第七号之间也穿插了这个天使和小猪圈、圣殿和两个见证人，因为他们一面征战，一面被护卫。请注意，我先说结论：圣殿就是两个见证人，两个见证人就是圣殿。我先说结论，有点惊讶，对吧？一会儿解禁。首先，圣殿。事实上来讲，如果用圣经神学来讲，圣殿在启示录当中基本上不可能是建筑物了，对吧？ 是， 这个应该了解。在启示录当中的圣殿基本上就是指的所有的神的子民，所有的选民，对不对？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章丈量圣殿跟数点144000人是不是同一个动作？丈量圣殿嘛，数点144000人嘛。然后殿外的院子给了外邦人，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是不是就是属灵的征战？外邦人当然就是指的所有不信主的人，践踏圣殿、践踏圣城，当然就是与神的子民、神的百姓去征战。 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如果按我们的理解的话，践踏圣城42个月，第三节接下来就给得描述他们怎么践踏圣城的，他们怎么征战的，这是我们应该觉得故事的脉络结构，对吧？但是第三节紧接着却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你不是在说圣殿吗？怎么突然说起两个人来了？跳跃度够大吧？但如果圣殿就是两个人，两个人就是圣殿的话，跳跃度就不大了。就是一边践踏主的子民，一边主的子民又去传道，并且42个月就等于1260天。42个月是3年半，1260天以1个月30天计算也是3年半。所以第二节和第三节很明显是那种对应平行经文，对应平行，就是一方面践踏神的子民，一方面神的子民又传道，践踏的时间和传道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来先解释两个传道人是谁。首先我要给大家告诉大家历史上有人的解释。第一，有人认为两个见证人就是指的摩西和以利亚。为什么？似乎经文的依据很明显。为什么很明显呢？因为这两个人传道人做的事是什么？ 呼叫天下雨，然后叫水变雪。 对，他们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消灭仇敌。哎，以利亚曾经干过这个事儿，火从天上降下来消灭那50个人。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哎，以利亚干过这个事儿，祷告3年半不下雨。叫水变为雪。哎，摩西干过这样的事儿。随意用灾殃攻击世界。哎，摩西干过这个事儿。摩西用石灾攻击埃及。所以看表现，基本上如果按字面意思一一对应的话，就是指的摩西和以利亚，因为跟他们的工作非常类似。但启示录你不能按这样那么直白的字面一一对应。很明显，即使摩西再来，他能再行一次时代吗？我说能不是指能力的意思，是上帝会这样再行一次时代的方式来审判埃及吗？上帝做工的方式他不是这样啊。即使以利亚再来，他再祷告再让迦南地3年零6个月不下雨吗？那是一个历史处境当中的发生的事儿，对不对？好，所以呢，首先有人认为他是指摩西和以利亚，因为描述的全是摩西和以利亚的工作。但我认为这个解经浅抢之处恰恰就在于他对应的太具体了。对应的太具体恰恰就是他其实解释的浅抢之处。事实上启示录你发现他使用旧约典故，使用旧约的场景，使用旧约的某一个图画和意象的时候，一方面他使用了原来的意思和图画，另一方面他扩展了原来的意思和图画，对不对？ 更远的指向。 对，有更远的指向。一方面他使用原本的意思，一方面又扩展原本的意思。但你这样的话就等于只使用原来意思，压根不扩展，所以解释成摩西和以利亚的话，所以这个我个人不认同。第二，也有人认为这两个见证人其实不是指摩西和以利亚，摩西和以利亚只是一个符号啊，就把这因为旧约大能的先知的两位摩西和以利亚作为一个符号，用这两个符号呢来指未来的神的仆人、神的使者，就是像摩西和像以利亚的大能的先知会来到地上为主做见证，充满能力。哎，这个扩展度有了，对吧？就是说，哎，不是指这个人，而是摩西和以利亚是一个符号。但是呢，这个呢，通常启示录某一个画面、某一个意象，你一定指出来说它是指的某一个人的时候，通常也会进入误区。我认为呢，启示录很多画面呢，它是指某一类人，而不是某一个人。比如说敌基督， 假先知，是不是将来有一个人名字叫敌基督，就是特指这一个人呢？某一类人是敌基督。假先知是不是某一个人是假，某一类人是假先知？这也是解释启示录的其中一个关键哈，就它确实是有它的路径的。所以呢，第二种认为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指两个具体的将来像摩西像以利亚的两个具体的人，我认为也牵强。第三是我认为的，也不仅是我认为了哈，就是大部分的改革中的政治人也是这样认为，就是不把这两个人看为具体的人，也不把这两个人看为摩西和以利亚复活再来到地上，而是把这两个人看为所有为主做见证的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或者以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为代表性的主所有的儿女、选民，就是主的教会。对，十四万四千人，也就等于圣殿。两个见证人等于十四万四千人，也等于圣殿，也等于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接下来请注意，你翻到十四章那里去的时候，描述这十四万四千人的时候，他这样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换句话说，这十四万四千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跟随羔羊的人。很明显，这两个见证人所遭遇的就是羔羊曾经遭遇的，对不对？你看他被杀，他首先他传道，他发审判的信息，他被杀，他复活，他被接到神那里去。哎，这是不是羔羊？全部是羔羊的经历啊！羔羊来传道，羔羊被杀，羔羊复活，羔羊被接到神那里去。所以这两个人的人生历程跟羔羊是，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羔羊怎样，他们俩就怎样。甚至他怕你读不懂这一点，他特别的说，他们被杀的地方是在哪里啊？第八节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他们是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个街上是哪里呢？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换句话说，他们跟他们的主被杀的地方一模一样，他们的主在哪里被杀的，他们就是在哪里被杀的。刺激，对不对？他们主遭遇的是什么，他们遭遇的就是什么。他们的主在哪里被杀的呢？他们的主在大城的街上被杀的，这里的大城指的巴比伦城。他们的主是不是在巴比伦城里被杀的呢？他们的主是不是按照灵意所叫的索多玛、俄摩拉、埃及那里被杀的呢？是。他们的主是不是在耶路撒冷被杀的呢？是。换句话说，用启示录的语言，主耶稣是在巴比伦被杀的，主耶稣是在埃及被杀的，主耶稣是在索多玛被杀的，主耶稣是在骷髅地被杀的，而他们也是在这样的地方被杀的。所以这就意味着他们跟随羔羊的人。我还是要来解释，虽然先把这个结论说出来了，圣殿等于两个人，两个人等于所有神的选民，这只是结论，我们细致的来解释一下。首先，经文先描述说这两个人的穿着，身穿毛衣啊，哎，以利亚是这个装束，对不对？但是其实毛衣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那个毛线织品哈，是指的麻衣，麻衣哈。圣经说披麻蒙灰，就是披上麻衣，把灰撒在头上的意思。披麻蒙灰这个词，披的那个麻就是指麻衣。 其实麻衣在古代呢，它是表达哀伤的衣服， 嗯， 是葬礼的衣服。 以利亚穿的是麻衣吗？ 是的，毛衣，包括世袭约翰。 骆驼毛， 就那个毛它是织嘛，纺织嘛，啊， 是一块皮，我们一直以为是块皮草， 是块皮草。 你知道在当时它是有这些工艺的哈，啊，对，那这个葬礼的衣服，表达哀伤的衣服，来做什么呢？来表达他们穿麻衣，来表达他们忧伤、哀痛。表明他们传讲的信息是令人忧伤的、哀痛的、艰难的、咒诅的、审判的、呼吁人悔改的信息，是表明这个。所以两个传道人、两个见证人所穿的衣服传递的信息，就是他们主要的信息是呼吁人悔改，发出咒诅、审判、呼吁人悔改的信息。哎，你说教会是不是就干这个事儿？发出呼吁审判、咒诅、呼吁人悔改。第二呢，经文又说，他们不仅穿毛衣，并且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金灯台、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的典故出自撒迦利亚书4:10-14，这里是有典故的。它原本的意思是指，就是这两棵橄榄树在撒迦利亚书那里原本指的是被掳归回的两个人物，大家还记得是哪两个人物？大祭司约书亚和所罗巴伯，对不对？就是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为什么当时两个金灯台代指这个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和大祭司约书亚呢？很简单，不用过度延伸，因为他们两位是上帝被掳归回的子民的代表，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两位就代表了所有被掳归回的子民。换句话说，两棵橄榄树是教会的代表，对旧约来讲是被掳归回的子民的代表，到了新约，两棵橄榄树就是教会的代表，这个应该没问题，对不对？所以经文说他们是两棵橄榄树，就表明他们是教会的代表，他们是教会，就这么明显。然后如果两棵橄榄树还不够明显的话，接下来他怕你觉得不够明显，他又说他们是两个金灯台。那两个金灯台在启示录第一章里就太明显了，因为启示录自己说金灯台是指神的教会。如果他怕你两棵橄榄树还得翻旧约，怕你往前翻费劲，他说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不费劲就能知道了，不用翻到旧约，翻到启示录第一章就知道两个金灯台是指什么，对吧？换句话说，人家自己给你的解经是，他怕你不知道，人家自己给你的解经是两个见证人是两棵橄榄树是教会，两个金灯台是教会，对不对？所以因此我说，我们不应该把这两个见证人看为是两个具体的两个人，而应该是看为基督教会的象征，是神百姓的代表，就是教会。并且他又说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谁是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教会啊。第四，如果这三个佐证还不够的话，再有第四，11:5-6怎么说？描述他们的工作。若有人想要害他们，你就知道肯定有人心心念念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换句话说，整个宇宙只要想害教会的，结局就不会好。哎，这个很明显呀，逼迫教会的主必会刑罚他。并且这两个全人有权柄，叫天闭塞不下雨，叫水变为雪，用灾殃攻击世界等等。当然这段经文描述的是摩西和以利亚这两位先知曾经在地上服侍神的神迹奇事典故。他用来表达什么呢？表达两件事。第一，教会在地上做传福音的服侍是大有能力的，是带着属灵的权柄的，是震动人心的， 虽然我们每周主日从教会的讲台上没有发出火焰来烧灭张弟兄和李子卫，但每一次都在不断的这个指责张弟兄李子妹的罪恶，呼吁他们悔改，对罪恶的责备，福音的传讲，悔改的呼吁，人心的震动，都是在烧灭人的肉体邪情私欲，对不对？都是在攻击人的罪，都是对世界发出审判的话语，都是带着属灵的大能。教会就是有这个特点。然后第六节经文又提到说，这两个见证人呢，叫天闭塞，不下雨，使水变雪，用各样灾殃攻击世界。这个具象的描述呢，都在描述什么呢？其实呢，解经家常常说，描述教会执掌天国的钥匙，传讲神恩惠的福音，宣告对这个世界审判的信息有关的。是的，教会确实是有这样的属灵的能力，因为神的道有能力攻破人心坚固的营垒，将人的心意夺回，同时他不仅让人知罪，他还发出审判的信息。甚至抵挡神的势力虽然一时会猖獗，但最终都会被审判被拆毁，这就是教会在地上的能力。第五，还有第五哈，经文继续描述说，十一章第七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哎，无底坑上来的兽是在前面提到的，对吧？是撒旦的势力，魔鬼的势力。其实这描述的是什么呢？这描述的是教会一面为主做见证，一面受撒旦的攻击、世界的逼迫的那种真实的光景，把他们杀了。换言之，这就是殉道士呀。为什么做完见证的时候，撒旦的差役受来与他们征战，并且把他们杀了呢？很简单，就是每一个殉道士殉道的那一刻，都是完成了他在地上使命的那一刻，不然他不会殉道的。每一个殉道者殉道的那一天，都是完成了主给他一生的托付，就是做完见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呢，第七节又再一次的描述了教会与世界的征战。然后第八节，第八节是我非常喜欢的经文。然后说，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里的大城，如果你回到十八章那里，知道这里的大城指的是巴比伦城。旧约先知书，新约特别是启示录，巴比伦城已经是一个符号了，而不是只是代指巴比伦那个地方了。巴比伦城作为一个符号，象征着邪恶的悖逆神的世界。当然你可以说暗指当时的罗马城，没问题，罗马就是巴比伦，就好像今天的北京、今天的东京、今天的纽约都是巴比伦一样，这个应该没人有异议。然后这所大城不仅被称为巴比伦，这所大城也被称之为索多玛，象征着邪恶、堕落、道德的败坏。这座大城也被称为埃及，象征着对神子民的逼迫和苦待。甚至这座大城也被称为地上的耶路撒冷。为什么说地上耶路撒冷？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耶路撒冷常逼迫主，耶路撒冷高呼钉他十字架。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主钉十字架之处，对吧？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人弃绝神的地方。所以你发现他连用了四个地点，就怕我们不知道 这大城指的是哪里，他连用了四个地点，第一大城，第二索多玛，第三埃及，第四地上的耶路撒冷，就是他们住定时的亚之处。总而言之，作者虽然连换了四种说法，其实这四个城市作为一组组合，其实都是指悖逆的世界，教会要被这世界逼迫杀害，倒在大城里的街上，不仅倒在那里，倒在那里是一个杀害，并且接下来第九节说，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头放在坟墓里。这什么意思？观看其实是讥诮、摇头、蔑视，不许放在坟墓里其实是鞭尸，其实是不仅是污名化，其实是是表明这个猖獗。教世界不仅逼迫教会，世界还会污蔑教会，还会攻击教会，还会给教会安上各样的罪名，对不对？震慑教会，不许。然后第十节说，地住在地上的人就欢喜快乐，互相馈赠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地上的人受痛苦，单关相庆，像庆典一样互相馈赠礼物。历史历代逼迫教会的丧心病狂的帝王都是如此的表现，只要把教会打下去了，他就好像是一件多么喜乐高兴的事一样。这也显明教会跟世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光明与黑暗。你说他心里咋就这么恨教会呢？那绝对是魔鬼撒旦充满他的心呀，那绝对是这个罪恶充满他的心呀，那绝对是天生的就恨主自己的教会呀。因为有些人恨教会是无理由的哈，你不要觉得所有人恨教会都是有理由的，有些人是无理由的，就是内心实在的恨是无理由的恨。这就是两个见证人。 OK， 我们对这两个见证人的解经就从第几节开始，第三节开始一直到这里，每一点都指向教会，对吧？每一点都指向，因为他怕你不知道指着教会，他每一点都这样给你说，指向了教会。然后我们再回过头去梳理另外一个主题，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除了两个见证人是谁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时间。对了，时间很重要。在这段经文当中，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很多时间，对不对？有42个月，有1260天，有3天半，有1/10，有7000人，等等等等。哦，不，抱歉，我1/10和1000人都是数字哈，我说是出现的数字是这些，但时间上是出现这三个时间，对吧？ 对。 11章2节提到说，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这里的他们指的是谁？外邦人。文本很明显，就是神的，请注意哈，外邦人在旧约是神的仇敌，神子民的仇敌的这样一个意义哈。你不用在新约说我们要爱仇敌，这个不用燃烧那么多，在他取其中的一个意义，外邦人在旧约是神子民的仇敌，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说了，圣城圣殿是指的教会，那么意思是教会的仇敌是谁啊？世界。世界要攻击教会42个月，就是指这个意思。所以跟后面逼迫两个传道人是不是一脉相承的？第三节说，那两个见证人身穿毛衣传道1260天，又是3年半，对不对？因为1260天，如果一个月按30天计算的话，正好是42个月，42个月，每年12个月计算，正好是三年半，对不对？ 好，第九节又说，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啊， 三天半。 首先，外邦人践踏圣城，其实就是指世界对教会的逼迫。42个月，三年半的时间。你说感谢赞美主，世界就逼迫教会三年半，中国都不止三年半。所以这里三年半就不是指数学意义上的三年半了。其次，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道，是指的教会对世界传扬福音。你发现啊，世界对教会逼迫三年半，两个传道人对教会对世界传福音三年半，1260天，以30天为一个月计算，正好是42个月，正好是三年半。第三不在这段经文当中，在下一章当中，下一12章当中，妇人，我提前说结论，那里的妇人指教会，在旷野被养活100、200、半载，加起来又是3年半。100载就是年的意思哈，100载加200载是3载，3载加半载就3.5载，就3年半。然后第六节说，妇人在逃到旷野，在那里有上帝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又是3年半。所以事实上来讲呢，你就一定需要对3年半这个时间的描述警觉起来了，对吧？人家都给你出现了那么多次了，你再不警觉起来也不好意思了。为什么是3年半？解释的是这个，哎，事实上呢，一个安息年的周期是7年，一个安息年的周期是7年，对不对？七又是完全数，一个安息年的周期是7年，意味着它以一个安息年的周期作为一个时代，或者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时代的段落，那7年的一半就是3年半。而在犹太的典故、文化、习俗和神学的通用的用法当中，他们通常会用一半来代表什么呢？在代表过程中、进程中。如果七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七是一个完满的时期，那3年半就意味着在整个时期的进程中、过程中。哇，你突然一下子有点灰心了，对不对？什么意思呀？教会逼迫世界，逼迫教会，一直在这个进程中，一直在这个过程中，教会对世界传扬福音，一直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这个进程中。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3天半是7天的一半，对不对？3年半是7年的一半。所以在启示录这里，3天半就等于3年半，3年半就等于3天半，它是一个意思。所以观看他们的尸首，就是意思是讥诮教会、逼迫教会、辱骂教会、攻击教会，也一直在这个过程中和进程中。哇，这个突然一下子，我想着3年半咬咬牙跺跺脚挺过去得了，对吧？所以世界对教会的逼迫，在基督再来的进程中是一直会发生的。教会对世界传扬福音，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是要一直发生的。你说，你看，这个跟马太福音不违背吧？跟福音书、跟保罗书信是一脉相承的吧？如果我们解释出个新花样来，跟福音书、跟保罗书信违背，你就知道我们解释错了，对吧？你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好像失去了奥秘感，是不是？好像就神秘色彩没了。但是事实上来讲，这就是 启示文学， 对，启示文学的表达手法。启示文学它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历史当中呀，各种各样变着花样的逼迫常常会发生。我们这个时代 也正在经历。有的时候呢，你向这个世界见证天上的国度，你会因着这个见证而被杀。这是神的百姓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上的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事情。不要以为在自由的国度没有逼迫，逼迫的形式和花样不一样。当然我也承认严重程度是有区别的，因为在有些国家信仰至少不丧命，丧的是面子，丧的是金钱，丧的是这个生意，丧的是舒适的安逸的生活，但在有些时候丧的是命。但是无论怎么样，在本质上教会跟随羔羊，羔羊如何教会就要如何，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羔羊如何教会就要如何。今天中国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不乐意于主的受苦联合，只想于主的荣耀联合。每一次想到与主的受苦卑微羞辱联合的时候，我们从心底里反抗说绝不可能，走偏了，太极端， 没那么多， 还没到时候，国家是支持的。但是每一次讲到与主的荣耀联合的时候，吃生命水，喝生命果，弹琴琴，唱好歌，感谢赞美主。基督徒嘛，就是要凡事都比别人强，都比别人好，剁手不剁尾，居上不居下，上尖下流，再摇摇摇，再按一按。荣耀神学家是相当，是教会的骨癌，刮骨疗毒很难。基督一生的道路是从天上走到阴间呀，他不仅是从天上走到地上那么简单，基督一生的道路是从天上的荣华走到阴间，还有比这更低的地方吗？然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教会呢？教会总想做人上人，总想做人上人的教会，恰恰就是失去福音能力的教会。教会什么时候在任何的时代想要做人上人的时候，都是失去福音能力的时候。2000年的教会史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想与基督十字架的道路联合，我们就一定会失去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这一点似乎让我们相当的难以接受，因为我们总想今生做财主，来生拉他路，因为我们总想两不误嘛。两不误其实就是两都误，因为整本圣经好像只有两条路，是截然相反的两条路，大路和小路，宽门和窄门，义人和恶人，永生的和灭亡的，天堂和地狱。好像圣经很少有灰色地带，对不对？不是很少，圣经绝无灰色地带。但我们走出了，我们想趟出第三条路出来，但事实上第三条路就是大路，第三条路就是宽门。只不过我们脸上不好意思，我们说也没那么宽，也没那么大，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当年129发生之后，我特别写了一篇文章，为什么我对第八节感触特别深呢？就有的时候呢， 你在那个处境当中，你会发现是何等的真实。不在那个处境当中呢，总是隔了三步的距离。王牧和弟兄们那天晚上全程搜索，如被宰的羔羊一般。从那一天开始，很多弟兄们到现在就没有再见面了，当然就跟自己的牧师没有再见面了。从那一天开始，我说我们处在三年半当中，在这三年半当中一起来服侍主。人是需要被主的爱来激励才有力量的。主的教会在地上很不完美，秋雨也很不完美，各种各样的征战，外部的内部的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并不能抹杀对主的忠心。很多人都常常问说，如果你不说那样尖锐的话语，不就可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教会的软弱就在于这种犬儒主义和理性主义。当人人都专顾自己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真正的体恤主的心肠。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服侍主的人或许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的真知识的装备，或许最重要的是为主摆上跟随主的那颗心志。可惜我们总是走着走着就瞎眼，就迷路，就迷茫。你发现没有，蒙召的热心真实，走着走着身边的人开始有一些事情，身边的教会开始有一些事情，身边的同工开始有一些事情，加上自己也开始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忘记这件事。保罗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躺在阳光沙滩上说的，是站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带着锁链说的。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盼望弟兄们也是如此。我们一生服侍的道路走到何境遇当中我们不知道，但不要违背那从天上而来的意象，一生跟随主和服侍主，这是最宝贵的。不然的话，说句实实在在的，教会里能有什么呀？是有名啊，还是有利呀？要是在教会里追求这些外在的属世的名利权钱，这不是世人追求的样式吗？在教会里求不得这些啊，也别压根别求这些。什么时候自己求这些的时候，就给自己两巴掌说我又错了。再想想十字架的爱，再想想主的呼召，再想想主是用宝血洁净了我们。教会里多少的难题困难，不就是因为这个？不要求这些，永远都不要求这些。但是我不敢保证我们在座的弟兄们走着走着会不会迷路，但我知道我走着走着有的时候有 迷茫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灰心失望的时候，我有，我想你们也会有。有不要紧，主都知道。再用主的道，再用主的爱，再用主的话提醒一次自己，初心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话虽然被烂大街了，但用在我们身上很合适。我们起初的爱心不要丢弃，使命，从天上来的使命，压根不是地上的使命。弟兄们，我们几十年之后去见主，按常规来讲，我们40年、50年之后去见主啊，70岁、80岁，那就有的时候可能还不到50年了，眨眼就过。你所追求的一切的美好，将来主全部都会报偿你。你今生没有富足，你将来是富足的人。等将来主全部都会报偿，不要在今生追求那些东西，求也求不来，徒增烦恼罢了。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依然有盼望，因为11章的11节到12节就开始说盼望的事了。他说过了这3天半，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这里描述的是什么？得胜的时刻，庆典的时刻。这个庆典是什么？是上帝扭转了他们的被杀的光景。因为神的生气进入他里面，他们是死里复活的。教会永远都是死里复活的教会，因为教会的主是从死里复活的。教会从来都不会灭亡，教会可以在一个地方消失，但教会不会灭亡。因为教会即使被置于死地，教会还能从死里复活。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有一天教会要与自己的主同坐同掌王权，并且不仅复活了，天上的呼召驾着云彩他们升天。这个其实是荣耀的、得胜的、权柄的描述的方式，表明他们有荣耀、有得胜、有权柄。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所以这里描述的是，教会虽然在这个世界被逼迫、被杀害，为主的道、为主的名殉道，但教会最终会完全得胜，并且如同他的主从死里复活一样完全得胜，如同他的主得荣耀驾云升天一样，教会也在仇敌面前被提得荣耀，在基督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然后13节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你说为什么是1/10？具体我确实不敢保证是什么意思，但在当时的文化里，1/10很有可能指预先的定金。预先的定金是什么呢？就是先倒塌1/10，预示着审判是全部的。当然7000人又是一个完满的数字，当然这里表达的是神的审判是完满的，神的审判是完全的，神的审判是圆满的。这就是第二个主题，关于世界。第三个，我们回到一开始我们没讲的圣殿，但是呢我们简要的来看两个见证人的背景，其实是丈量殿，对吧？11章的1到2节其实是两个见证人的背景。这段经文从丈量殿开始，但不可量外院，因为要被践踏。其实教会被称为神的殿，就好像描述 是哪章？是七章对吧？七章描述十四万四千受印的人一样，神的百姓，没有人能伤害他们，对吧？在那里描述，但在这里，他们同样被保护，你发现没有？被丈量，被丈量其实是被神来丈量，神知道他们的人数，被丈量表明他们是属于神的，被丈量表明神是掌管着他们的。而第七章的三节那里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是十三万四千人的背景对吧。然后第九章第四节说，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属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印记的人。所以你看，印了额属于神，就不被伤害，就被保护，对吧？因此这里的丈量的殿被丈量被数算，其实是指神的子民，神的殿被神数点，属于神，被神保护。那这个保护或者这个征战，一方面有征战一方面有保护，这个情况持续多久呢？就教会一方面蒙神保守，一方面又被世界逼迫，持续多久呢？持续三年半。对，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就是三年半。十二章那里的妇人，我说了，那是指教会在旷野被上帝养活三年半。十三章那里第五节，赐给兽说亵渎的话，十三章第五节可以任意而行啊，42个月，三年半。所以你突然发现，践踏圣城42个月，三年半；妇人在旷野被上帝养活三年半；十三章第五节那个兽说亵渎的话，任意而行42个月，三年半。这个都是并行的，不仅是时间上并行的，主题上都是并行的，就是教会与世界的征战，教会被世界逼迫，教会被上帝保护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就是基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的进程中，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其实这里的典故哈，源于但以理书，就三年半的征战的典故啊，源于但以理书。不用翻，我来为你读但以理书7章21节和25节。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你看他提到脚，那里的脚兽是指世界君王政权，与圣民征战，圣民是指神的子民教会，胜了他们。7章25节，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法律，圣民必交付他手一载、两载、半载、三年半。所以呢，这里所发生的事情，丈量殿跟后面的这个两个见证人之间经历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最后，11章的。最后我们把主体讲完了，丈量殿两个见证人的经历时间和两个见证人代表谁。14节说第二样灾祸过去，第三样开始了。然后你发现11章的最后其实吹响了第七号，对不对啊？我来为你读第七号，用一句话总结，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代今代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执掌大权做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最后在启示录的11章15到19节这里呢，第七位天使吹响了第七号，结束了这一个系列的异象，就七号的这一个系列。11章15节记载了这个吹号的时候的宣告，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结束其实是对前面的11章1到14节的一个总结。圣城被践踏，两个见证人被杀，教会被逼迫，那么艰难，盼望在哪里呀？盼望在于我们那么艰难，不是走打一场失败的征战，是打一场必胜的征战。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作王之道永永远远。所以第七号引入了在上帝宝座面前的敬拜，对吧？你发现没有，24位长老的敬拜发生在曾经发生在启示录的第4章还是第5章，在那里，对不对？所以七号把这个敬拜再一次拉回到启示录当中的第4章那里去。那里其实是天上的敬拜的景象，这里是地上的征战结束之后宣告他国度的得胜。你知道他国度的得胜意味着受造界要被最后审判，基督再来要更新这方天地。他这里描述了受造界的审判，他的荣光要显现，上帝对受造界的统治要显现出来。最后第七位天使吹号其实是以天堂的画面结束的，因为天堂里充满了赞美神的人，对吧？他们荣耀神。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按着自己的权柄宣告属他的子民，他会把这个世界带回到创造世界的主的面前，就把这个世界恢复原先的那个和谐有秩序的样子。18节说那些败坏世界之人会被败坏，对吧？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到了。与此同时，敬畏神的人要得奖赏。然后最后19节又再一次讲到圣殿，说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里提到神的约柜，其实约柜在大概公元前500年，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约柜就已经丢失了，对吧？这是历史事实。但约柜在这里再一次出现，表达的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会向他的教会守约施慈爱，神会带我们进入天上的圣殿。门开了，殿开了，约柜是在哪里啊？在至圣所里，意味着至圣所的门开了，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带进与神相会同在的地方。阿们。这就是启示录的第11章的内容。